弟兄姐妹平安。接下来我会用五次的讲道来跟大家讲解犹大书，在当轮到我讲道的时候，我们今天会先看第一部分，就是第一到四节。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所有的一切，你知道我们个人的状况，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对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爱触礁了，没有办法起来。你也知道有人是困扰于要怎么彼此相爱，人都面对许多的困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天父，求你把生命的粮赐给我们，就是你的爱子耶稣。我们不晓得未来，我们就把未来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亲自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求你圣灵的能力赐给我，把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使我把人都能完全的引到你爱子耶稣基督那里去。求你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有一个预备聆听你话语的心，使弟兄姐妹们在当中得着益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你得以得着荣耀。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没有爱你，请求你赦免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非常重要的点在提醒我们要小心偷偷进来的人。我们会在这段经文 当中，我们会看到犹大，就是这封书信的作者，他是雅各的兄弟，其实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弟弟。他告诉要如何面对在教会中的某一种人，这种人虽然身处在教会当中，但是却没有得救，不会得救，因为是上帝所预定的。所以今天我们会来看到这样子的人的特征，我们也会来看到要怎么面对这样子的人，然后最后我们也会看到对我们信徒的指引还有安慰。由我来念今天的经文，犹大书一章一到四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写信给那些被召在父上帝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加给你们。亲爱的，我一直很迫切的想要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享的救恩，但我觉得有必要现在就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奋斗。因为有些人偷偷的进来，就是早就被判定受惩罚的不虔诚的人，他们把我们上帝的恩典变为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第一，我们要来看第一节，谈到造就和保护信徒不受偷偷进来的人的伤害。有一些人是偷偷的进来并且出现在教会当中，这些人是早就被判定要受惩罚的人，他们是不虔诚的人，他们的特征就是会把上帝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好像他们悖逆的认为说上帝的恩典是这么的大，只要我认罪，那么上帝就会赦免我，那么上帝的赦免既然是这么的容易，那么我就想要犯罪就犯罪吧，反正上帝会赦免我的。就好像在他们心中传达了这种思想，这种把上帝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这样的人并不会拦阻自己犯罪的倾向，他们就像一个没有刹车并且不会刹车的一个快车，在路上横冲的直撞，把人撞伤撞飞，撞到另外一个车上，也这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的生命。犯罪的倾向在他的里面是如此的强烈，是没有被拦阻的。这样的人没有上帝，他们不属于上帝，也不能称上帝为天父。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的生命却表现出一种不把主耶稣基督当主宰的一种生命态度。他们是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他们是一直持续这个样子，直到他们过世还是这个样子。从他们的生命过来看，主耶稣基督不是他们的主和救主。简单的看了这一类的人的特征，而耶稣基督的弟弟，我们的主的弟弟，义人雅各的兄弟犹大，认为有必要写信要劝弟兄姐妹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奋斗。他写信的对象是跟我们一样的信徒，就是那一些被召在父上帝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所以犹大他非常的迫切想要写信给信徒，因为这是关乎同享的救恩，是信徒同享的救恩。所以他为了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奋斗，所以他写下这封信，就是犹大书。他是为了要保护信徒，因为有些人要伤害他们。一个真信徒应该要因信徒同享的救恩一直迫切，这是我们从犹大他的生命当中所看到的。应当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的奋斗。有一些人他们是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们是偷偷进来的，他们会在言语还有行为上面给信徒带来。我们看见一个真信徒的生命，由他对于救恩的事情是这么样子的迫切，我们看到他是这么样子的要竭力奋斗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他是这样子的竭力去奋斗。他要面对的就是那些假信徒，会伤害信徒的人，他们这些人是在心里面言语跟行为上犯罪的。所以我们会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我们会发现两件事情。第一，就是犹大他清楚的知道什么是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因为他如果不知道，他就不知道要坚持什么，他要奋斗什么。而第二，他要保护信徒不受这些偷偷进来的人的影响。我们可能会问说，什么是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这个待会我们会来看，但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要如何去持守，我们也办法正确的去竭力的奋斗。我们可能会超过，我们可能会减少，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要先主要来看犹大想要保护的信徒，他想要这些信徒不受不好的影响。弟兄姐妹，这些信徒是跟我们一样的，就是被召在父上帝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犹大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虽然他身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弟弟，肉身的弟弟，而且也是义人雅各的兄弟，但他却没有自己认为自己比其他的人更高，他们自己高过于超过其他的弟兄姐妹，而是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像我们他就像我们这样的信徒指出共同有的恩典，那些被召在父上帝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上帝所爱，我们都是上帝所呼召的，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所保守的。我们的救恩是如此的稳固，是建立在上帝创世以前的爱，是 建立在圣灵有效的呼召，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一生中持续的保守。天父因着爱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圣灵在我们悖逆抗拒上帝的时候，有效的呼召我们，使我们悖逆的实心转变成热忱的热心，救恩得以确实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是上帝的灵，是基督耶稣的灵。而弟兄姐妹，我们一生蒙保守，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一生当中都保守我们，在我们人不警醒的时候他保守我们，在我们心里情绪崩溃的时候他保守我们，当我们感到恐惧的时候他保守我们，当我们掉进绝望的时候他保守我们，在我们陷入试探的时候他保守我们，在我们身处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保守我们，在我们心里面骄傲的时候他保守我们，在我们充满怒气的时候他保守我们，在我们与人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他保守我们，甚至在我们睡不着的时候他也是保守我们。无论我们的处境是如何的不为人所知，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保守和看顾却是这么的真实，纵使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说尽主耶稣基督对我们一生不放弃的保守呢？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是如此，在我们喜乐快乐欢笑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他的时候，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弟兄姐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保守要持续保守我们的一生，直到我们进入天堂。无论是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无论是在我们欢笑的时候，无论是在我们喜乐的时候，他都保守我们。弟兄，主耶稣基督的心是这样的向着我们，他的钉痕手表明我们是铭刻在他的手掌上的。那么我们就要以信心的眼睛看向高天，因为那里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这就是我们被他保守到底的确据。犹大就是要保护像我们这样的信徒，然而有些人却是要来伤害我们。我们以下要来看要怎么认出他们。第二，偷偷进来的人的特征，第三到四节。弟兄姐妹，这封信是犹大写的，信徒同享的救恩是犹大迫切的要写给信徒的。他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奋斗，在犹大看来这是必要的事情，他甚至劝信徒一样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奋斗，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有信徒都要如此。而他自己身为主耶稣基督独一主宰的弟弟，他因为知道有一些人要伤害信徒，所以他这样告诉信徒们，而他也注意到这些人的特质。我们现在要来更详细的去来看这些人的特质是什么。第一，把上帝的恩典变为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能够尽情的犯罪。上帝的恩典对他们来说是美妙的鼓励他们犯罪，而不是使他们的罪恶减少，把他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二，他们是不虔诚的人，就是不敬上帝的人，他们会行不敬虔的事，他们会说顶撞上帝的刚愎话，他们是一直在犯罪的人，是不按照上帝所设立的标准来侍奉他的，也不是热忱和属灵的敬拜他的。第三，他这样的人是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原本是在主基督耶稣的教会，是表面的基督徒，但是他们以行为来否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对他们有权柄， 有权威，他们是离弃基督信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从犹大对这些人的描述 当中，我们能够辨别这样子的人。犹大他是要保护信徒们不要受到这样子的人的伤害，也是要我们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奋斗。所以弟兄姐妹，什么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呢？我们又要如何的竭力争辩？这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就是信徒同享的救恩。救恩是关于父子圣灵是谁，是关于他们对人的恩典的工作，是父子圣灵永恒的爱，是天父对罪人的拣选，耶稣基督对罪人的救赎，圣灵对罪人的重生和成圣，是关乎人的堕落和罪性，人没有能力行善并且倾向犯罪，以及主耶稣基督的功劳得以因信他称义，罪人因耶稣基督的血而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信徒永蒙主耶稣基督的保守，将来必定会复活以及得荣耀。这些就是我们共同的救恩，是我们要竭力争辩的。但是并不是愤怒的竭力争辩让别人受苦，而是以忍耐勇敢的为主耶稣基督受苦。救恩我们是要真诚的，我们要没有欺骗的，我们要热心的，我们要持续的，我们要恳切的去抓住，我们 要坚守，要保护，要传播我们所共有的救恩。当我们对于人否认这些真理，我们听到，我们知道事情发生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如果保持冷漠无动于衷，就会伤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爱的信徒，这也是对上帝的一种背叛，因为我们将会 接纳罪人进入教会当中。而犹大写这封信就是要防止人继续的对于信徒有不好的影响，他是要保护信徒，他是要区别信徒和敌人，所以这就是他写这封信的原因，因为他自己，这就是他的目的，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奋斗，他是用于造就信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透过犹大所提供的特征辨认出谁是偷偷进来的人，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要认真和持续的拥有坚守保护传播信徒共有的救恩。我们要保护造就信徒，我们要防止信徒们受到这样的影响。他们否已经有没有被影响到了，但是犹大他就是认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需要去保护弟兄姐妹们，而且信徒跟教会的敌人应该要被区别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犹大他所标记出来的特征，我们能够分辨谁是偷偷进来教会的这样的敌人。我们知道他们会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是不按着圣经敬拜上帝的，他们神圣的，他们是表面的基督徒，在行为耶稣基督是主宰的权威。这些都指出一个人的生命，他从心到行为都是得罪上帝的。但是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还有第四个特征，就是其实他们并没有接受同享的救恩，还有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他们并没有持守这同享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这样的人其实是在内心言语跟行为都是在犯罪的人，一个在这位中的表面的基督徒实际上却是没有得救的。这样的人看起来在教会当中并没有危害，但是这样的人却会潜移默化的会影响，使教会越来越不圣洁。当没有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教会就会越来越妥协，渐渐的走向世界。 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这么容易去分辨，虽然我们知道了这一些特征，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这样子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会伪装自己，他们会假装自己，所以我们可能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可以辨别出，逐渐发现这样的人是。然而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我们能够从犹大给我们的这一些特质当中得到对我们生命中的益处吗？弟兄姐妹，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要注意到这些偷偷进来的人与他们的生命特征相反的其实不是我们，他们是不幸的人，但是他们其实不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有这四个特征的问题在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中。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向那与那偷偷进来的人真正相反的那个人，那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他并没有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没有错误的看待上帝的恩典，他没有犯罪的倾向，他也没有爱世界，他没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他是虔诚的，他的内心、他的言语、他的行为都是按照圣经，他没有违背上帝的话语，他靠着圣灵来敬拜上帝，他以上帝作为他的主宰，作为人他良心的主宰。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一直表明他自己对上帝的态度，他是敬畏上帝的，他是荣耀上帝的，影响了救恩，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就是他所传的，上帝是借着他儿子来向我们说话。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主，他以他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来保护、来造就他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明白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偷偷进来要伤害教会弟兄姐妹的人的反面？我们是否清楚，当我们看到这些特征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思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作为人的顺服，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其实是沾染了这些偷偷进来的人的罪。我们不是这些偷偷进来的人，但是我们却有他们的特征在我们的内心、言语和行为当中。我们还有没有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完全顺服的地方？我们还有没有效法上儿子模样？所以当我们逐渐的有我们主耶稣基督样式的时候，我们将会能够去保护造就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爱的教会，我们也会意识到我们自己因为效法耶稣基督而伤害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爱的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和生活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应当像保罗那样子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无论是生是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第三，我们要来看信徒和偷偷进来的人的结果。也知道如何造就和保护信徒，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两类人的结局。首先，偷偷进来的人，他们是早就被判定受惩罚的，他们不是信徒群体中的一员，上帝和主耶稣基督都不是他们的，他们被预定要受惩罚，他们不能够逃脱，他们是绝望的。而犹大却不是要针对这些预定要受惩罚在教会中偷偷进来的人，在这里他信徒，他想要怜悯、平安、慈爱的多多的加给信徒们。信徒们不像这些偷偷进来的人，信徒是蒙爱的，信徒是预定得救的，是被召、是为主基督保守的。我们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慈爱而得救，我们也经历到与上帝和好的平安，我们得以爱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信徒的所经历到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怜悯、平安、慈爱是如何多多的加给信徒呢？其实在犹大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跟20-21节出了答案，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借着圣灵祷告保守之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进入永生。多多加给信徒的怜悯，其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在讲天父的怜悯，所以多多加给信徒的怜悯是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多多加给信徒的平安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保守，多多加给信徒的慈爱是藏在上帝的爱中，条件就是我们要爱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14章。所以犹大想要多多加给信徒的，想要多多加给我们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在我们成圣上面的施恩，在我们过信仰生活上面的施恩，还有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苦、流血、复活和祷告的保守而有的平安，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看到，使我们能够看到他的爱，使我们得以爱他。因为这个怜悯跟平安跟慈爱都是可以增加的，都是也是应该要增加的。所以犹大他希望信徒就是活在这样的状况里面进入永生。我们能够看到两条清楚的线，一条是偷偷进来的人，这些人的特征还有他们永恒的惩罚。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条是亲爱的信徒，希望这些人得着的恩典，并且进入永生。我们看到犹大他自己所做出来的榜样，他是如何造就和保护信徒不受偷偷进来的人的不好的影响，如何面对偷偷进来的人。弟兄姐妹，其实犹大，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弟弟，他其实是效法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造就了他的门徒，并且保护门徒不受偷偷进来的加略人犹大的不好的影响，他也按着圣经面对了加略人犹大。我们能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思想这些宝贵的圣经的真理。在教会当中，那些偷偷进来的人不能够逃避永恒的惩罚，教会中的信徒却一定会有永生，有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保守和爱的激励在信徒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不会以为教会是一个没有危险的地方，我们也不会去想说在这里没有任何人会伤害我们，因为如果连主耶稣基督自己所带的12使徒当中都有一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那么我们不要觉得教会当中有伤害我们的人是奇怪的事情。连大卫他自己也被他知己的朋友背叛，而他们是一起去神的殿彼此谈论的，就是亚西多福。然而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不是要我们带着一种强烈的戒备去看我们身边教会中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有了犹大所给我们的这些人的特征，我们应该能够清楚的去辨认出来。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自己，可以保护弟兄姐妹，我们也当预备好要按着圣经来面对这样子的人。但是弟兄姐妹，在这里他向我们信徒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因为他希望怜悯、希望平安、希望慈爱多多的加给信徒。我已经向大家解释过犹大他的意思，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明白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施恩？我们是否明白他的受苦、他的复活、他代祷的保守？我们是否明白他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爱他？这对我们来讲是何等、何等、何等的重要。犹大他向我们表达的是他希望信徒有更多的这些，直到进入永生。我们注意到怜悯、 平安跟慈爱都是在谈信徒的成圣，都是在谈信徒要怎么过一个信仰的生活。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信徒在成圣生活当中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施恩，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行善。我们没有任何一件行善是我们自己本身可以行得出来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受苦、他的复活、他的保守，是导致我们在成圣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有平安，我们能够有得救确据的平安，我们能够有罪得赦免的平安，我们能够有罪被宝血洗净的平安，我们能够有在痛苦当中知道有主耶稣基督代祷的平安，并且主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在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都爱他，忠心的来侍奉他。我们就是这样子进入永生。我们不是对成圣有一个非常粗浅的想法，我们要成圣，不是的，我们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是要在个人、家庭、在教会、在我们身处的社会当中，在四个层面，我们都是要在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是要成圣，我们都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主，我们都要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我们都要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在这四个层面的每一个细微之处，这样我们才得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需要透过祷告来恳求主耶稣基督的施恩，我们要仰望他的怜悯，使我们能够有恩典过行善的生活。没有他的施恩，我们是不可能行任何的善的。我们需要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和大祭司的真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真理，让我们看见我们救恩的肯定。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恶已经得着洗净，要知道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在痛苦当中有他自己的代祷的恩典，还有他的保守。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是以上帝的儿子的复活，以他还有他的受苦作为根基，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他至为宝贵的宝血，这宝血是超过全世界的价值，而且这样上帝的宝血竟然是被用来洗净你我的罪。弟兄姐妹，让我们为这个事情震撼，因为上帝的宝血，那无限价值的宝血，竟然是来洗净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像我们这样有罪的人，更何况他洗净我们的是包含我们一直都在犯罪的时候的这样子的状况，他竟然是以这样的宝血来洗净你我的罪，我们是何等何等何等的不配，这是何等何等何等的爱。上帝的儿子就算为皇宫贵族、为能人志士、为富翁财主受苦，都是非常大的降卑，但是他不看人所拥有的必朽坏的事物，他就是为罪人，对他毫无益处的只能犯罪的罪人受苦，流出他的宝血。他的复活并没有巨大的，没有人看见他是怎么复活的，连复活后甚至连门徒都不能认出他，但是他却是为了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他为之受苦的罪人复活，使我们得以称义。现在他在天上为我们代祷，我们不会完全的明白他代祷罪对我们，但是至少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得救信心的维持，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不被定罪，我们进入天堂和他永远同在的确据，都是在乎于他的代祷。最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爱激励并且控制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既然是独一的主宰，那么他的爱就必须要统管统治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并没有常常的看到这种事情一直持续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时常是缺乏的，我们时常的不是被他的爱所控制， 我们就像在一个起伏不定的海上面运行，但是我们的船却常常的触礁，我们就停留在那一个没有办法运行，没有办法前进。我们常常都是这个样子的。他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但是罪恶的习惯却常常 的纠缠着我们。我们不信基督之前的习惯，得救之后都必须要脱去，换上新的习惯。弟兄姐妹，我们要丢弃每一个与主耶稣基督不同的恶习，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作为我们新的习惯。我们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仗要打了，不信主前的习惯是多如牛毛啊，是如此的多啊。只要在内心跟言语跟行为上有不荣耀上帝的地方，全部都要离弃。后呢，我们因为过去的恶习没有处理好所造成的伤害，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有多大的痛苦呢？我们是否也会对自己的恶习感到无力胜过？我们多少痛苦的祷告，为了要得胜我们的某样的罪？我们是否有发出像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或者我们是责怪别人说，都是你让我痛苦的，都是你导致我是这样子的困难的，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呢？弟兄姐妹，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我们自己还有别人的身上收回，让我们转向那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注视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爱薄弱是如此的可爱，他也要求我们来爱他，但是我们却毫无所有能够给他。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就是来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就是走进他，就好像我们眼前有一个，我们把我们的头探向那个井往下看，我们就会看到极多极多丰富的财宝，我们看见他的怜悯，看见他的爱，看见他的圣洁的榜样，看见他为救我们罪人所付出的代价，看见他的受苦，看见他的流血，看见他的复活，他现在人在为他的圣洁，他的慈爱，我甚至连天使都惊叹，都惊奇。弟兄姐妹，让我们安静，让我们只是注目在那爱我们到底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爱我们到底，爱我们到永远，让我们一直跟随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到进入永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的爱真的是微弱，你向我们所讨的，你让我们所要的敬拜，我们没有办法给你。耶稣基督，你的爱子向我们所要的爱，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他。但是我们就是带着我们来到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那里去，我们就是在他的身上要来看见他那特殊的爱，被他的爱所激励，被他的荣美所吸引，以至于我们不能言语，我们就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借着你着重在自己跟别人的身上，但是我们的爱冷淡，没有能力就爱你。帮助我们因着目仰望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转向所有一切，要转向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因此，我们得有宝足。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今天的内容得着益处，使我们一辈子都记得这些宝贵，抓住对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认识，得着怜悯、平安、慈爱。 极多的我们这样子的恩典进入永生。愿你的旨意成全，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